好，欢迎来到收听我们讲珠澳的时间，我是城邦二世祖。 Hello， 我是简洛夫。 Hey， 你好，我是猫姐。 是啊，我们这个节目就叫讲珠澳啦。那为什么叫讲珠澳呢？就因为其实我们其实是身在澳洲的一班港珠啦。那想跟大家就讲回其实在澳洲的唐人生活是怎样啦。那就讲多一点在澳洲的唐人在生活中遇到啲咩困难啊，佢哋嘅生活其实系点样啊，会唔会真系好似澳洲广告阳光与海滩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囉，係啦。 係啊，或者大家我哋都可以分享多啲趣闻啦，同埋关于生活上嘅嘢啦，好多嘢都可能传媒都唔会报啊，或者啲其他好多人嘅误解啊，或者觉得认为系咁样嘅嘢呢，但系其实喺外面嘅世界发生又未必系咁嘅嘢啦。咁係啦，加上阿 Jeff 又可以分享返呢个加拿大嗰边呢，因为佢以前都系加拿大生活过，系咪 Jeff？ 系啊，好多年，香港又住过，加拿大又住过咁咯。 系最近好似有一单新闻咧，都几有趣嘅、哦，话咧好似就嚟开放呢个 working holiday 俾呢个中国嘅居民过嚟、哦，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呢一单新闻咧？ 有啲咁嘅事，可唔可以讲多啲？ 系咁不嬲都知啲港珠都有嗰啲或者唔好讲港珠啦，我以前都有参加过嘅，咁就系嗰啲。working holiday 啦，咁以前咧嗰只 working holiday 咧就叫417啦，咁417基本上啦要求就系话18到30岁嘅人啦，同埋要证明嗰、那个有呢个经济能力啦，即系你佢唔想你嚟到就好似冇钱啊、乞食啊咁样啦，同埋要一定要有来回机票嘅，你要俾佢睇起码都够钱买来回机票嘅。我记得以前就佢好似要睇到我有出发嘅机票添嘅，即系你要证明你系有心过去 working holiday， 佢先至会签发个 visa 俾你咁嘅。咁而家新呢个咧就叫做462嘅 visa 啦，咁除咗讲上述讲嗰个年龄嘅条件啦，同埋嗰个资金上面啊，或者机票上面啦，佢仲有一个附带嘅条件就系需要系有呢、这个tertiary qualification 即系专上嘅学历啦。咁仲要系或者咧你就系系at least 2 years， 即系话仲要或者你系完成咗一个undergrad， 即系应该系学士嘅课程啦。 学士 仲要有。系啦，咁仲要有英语 functional English 应该都系要一定能力啦，但佢又冇讲要唔要考试嗰啲嘅，净系话你有讲到英语啦。 陈克勤咁样可能 得。可能都得嘅，或者 chicken English 都得嘅。 系啊，chicken， 唉，我冇讲佢嘅真系，唉，讲呢啲。 系啦，咁基本上就系啦，咁。暂时我就睇唔到呢个 visa 呢就可以好似417咁样可以延续一年啦。咁同埋睇到对于中国嘅同胞嚟讲啦，咁就名额就每年有5000人嘅。如果都超过5000人嘅话呢，咁就会拨一粒下一年嘅名额咁嘅。咁唔知你哋 係。但其实呢你知唔知呢譬如大陆咁样呢，佢点样申请呢个 visa 嘅。 我相信会有好多人会有，应该会有好多嗰啲叫中介嗰啲啦，逢系有 visa 出嚟睇下难留学啊、移民啊、买楼都好 多。好似 OSP 级咁样，国家级。 系啦，咁其实对于佢嘅条件嚟讲啦，如果你乍眼睇嚟讲都系一个好正常嘅条件嚟嘅，咁但系我相信你哋都会谂到有啲咩问题咧，喺呢个申请嘅条件嘅嚟讲系啦。如果你睇到呢一页之后系啦，如果用一个西人嘅角度嚟讲，咁梗系正规正矩就好正常啦。但系如果用一个即系中国嘅角度嚟睇，咁你会觉得 申请方法 系啦系啦，咁你会觉得会有咩特点咧？会对于个点样去符合个条 假啦？如果佢飞国航过嚟，其实机票都可以做假噶，印张嘢出嚟。 但系佢都要机票过嚟噶，咁。机票可能都唔系一个问题啦，咁我觉得睇翻那个学历方面啦，咁你点样去证明那个tertiary education 嘅专上学历系真定假咧？我想问下， 系冇得证明嘅，即系一来就系澳洲政府唔会咁得闲啊，喺度同你上天涯，同你上百度，同你上搜狐，睇下你间大学系唔系乜嘢，即系省级学院啊，定乜嘢咁样啦，但 同埋最近有一單新聞，就係我諗大家好多各位聽眾都應該知㗎啦。香港蘇文大學沈祖堯做校長改圖改 IFC， 咁嘅嘢都可以出現嘅。咁即係仲要係咪淘寶有得賣？係咪啊？唔記得咗，即係係咪啊？ 係淘寶應該係之前俾人揭發咗有得賣嘅，就係、是、因為呢一單嘢咧，令到呢個馬雲都搞到一身蟻嘅。係啦，咁阿 Kenneth 有冇聽過呢單？或者呢咁嘅新聞啊，或者關於 Working Holiday 嘅消息啊，咁樣 咧，有有。咁我講講啊，其實呢個 Working Holiday 嘅原意係咩呢？咁其實係原意咧，就係俾其他國家有啲即係包括年齡嘅，而家應該係好似達20歲到31歲之間嗰啲人咧，就過嚟咧就係、是、或者係大約一啲時間做嘢，一啲時間去遊歷咁樣嘅。咁其實俾你。系喺同澳洲嘅人或者其他國家嘅人，你都係做嘢嘅時候，你又有啲交流啊，咁樣去了解下咁樣嘅，個原意就係咁樣嘅。但係咧，而家我就發覺咧，喺佢即係澳洲呢個政府咧，就比較即係呢個天真定咩咧，就我覺得佢好濫發咗呢樣嘢咧，就搞到咧，其實咧，我而家覺得佢變相係一個輸入連家外勞嘅一個 visa 嚟嘅，即係變咗質。咁其中一個原因咧，你知澳元咧就前嗰排都係好嗰個匯率好高啦，同埋呢度嘅最低工資咧就好高嘅。咁如果譬如喺啲其他國家，你嗰啲即係比較落後少國家啦，就算你唔好話落後少國，相對於台灣啊、香港啊，就甚至乎日本啊，呢度嘅工資都係好高。咁呢啲人過嚟咧，有一部分咧，我唔敢話全部咧，其實佢就唔係因為呢個想過嚟見識或者交流。如果正常嚟讲咧，系应该你系俾一年时间咧，你系或者你会用三几个月去做嘢，而三几个月去周围咁样去游历咁样噶嘛。咁但系以我所知咧，我识有啲好多朋友都系走过嚟嚟呢度系做 working holiday 咧。有一啲人咧，佢基本上系成年系去做嘢嘅，咁佢根本系做完嘢就走嘅。澳洲生活系点，佢都唔好知道。佢目的系嚟赚钱嘅。 或者咁讲啦，想讲翻啦。咁你谂下，呢个 working holiday， 你首先你要有证明嘅，即系有啲钱证明嘅。讲真，你中国有钱嗰啲系就好有钱，因为佢好穷噶嘛。最有钱嗰啲已经嚟留学啦，系咪先？咁你剩翻啲咩人嚟 working holiday， 大家都可以预计到啦，系咪先？ 嗱，啲钱证明嗰啲好简单啫，即系如果。你唔係過嚟讀書，如果諗住過嚟讀書，梗係有錢有筆錢啦。如果我諗住過嚟揾錢嘅，我可以問人借筆錢擺銀行都得嘅啫，係咪先？ 咁但 係 你問人，你諗住過嚟揾錢就變咗唔係嗰個原意。 係啊，我覺得會係㗎，因為你諗下呢個你都知道個工資啊。如果真係正常嚟講，呢度係差唔多十七蚊澳元一個鐘啊。咁仲有你。即如果你揾一份工，僱主係要俾呢個嗰啲 super 俾你噶嘛？咁因為如果你走， 嗰啲公積金係啦，公積金。 你如果你呢個 working holiday 嗰啲走嘅時候，你攞翻公積金噶，咁加加埋埋你係唔止17蚊，你實際上可能去到20蚊一個鐘噶嘛？一20蚊澳元一個鐘，相對於如果你中國大陸嘅人走過嚟做嘢，可以有20蚊一個鐘，你嗰個差別幾大咧？係咪？ 補充翻少少資料先啦。嗱，17蚊澳紙咧，而家就報83蚊人仔嘅。咁83蚊人仔，咁你計每日開8個鐘工啦，嗰度好多錢㗎啦。 係啊，你過嚟做一年嘢可以，即係如果你唔喺大城市嗰啲，譬如啲二三線城市嘅人走過嚟。 但係你睇翻個 working holiday 嗰個 visa， 佢有條件嘅喎，每一個 employer 你唔可以逗留超過6個月嘅喎，或者都可以講。 嗱，冇錯， 即係。系啦， 我就答你呢样嘢先啦。如果譬如我每一个 employer， 我正式嚟讲，我做两三或者做一段时间咧，我可以去搵一啲工咧，所谓黑工，即系唔系黑工嘅，应该系话一啲你唔系正式俾一个最低工资你嘅。咁而家好多譬如你去做一啲工，可能俾10蚊、8蚊你都去做，你唔需要会政府都唔会知道，系嘛？咁你系可以两样嘢沟埋埋，你可以加埋你如果你过嚟一年，你係有即係揾到工，而你係肯去即係你或者去做曬呢一年都又可以嘅喎，嚇咁你根本我意思係話你根本係同呢個呢一類別嘅 visa 嗰個原意係違背咗噶嘛？ 係啊，即係你變咗真係過嚟，一係就即係齋揾錢齋掘金， 所以我咪話係變相一個外勞嘅 visa 嚟咯。 系，我想问一下啦，因为都睇到啦，佢个名额就系五千个噶啦，系咪？你中国咁多个人嘅，咁佢用咩嚟衡量俾边啲人先咧？系咪以先到先得啦？或者你都知道中国嘅文化噶啦，就算你话落香港好多都其实背后你都明白我讲咩？可能有台底交易，会唔会产生呢啲问题咧？其实大家觉得会唔会？ 呢样嘢，呢样嘢肯定会，即系如果你你而家谂得到啊？如果譬如你可以而家可以喺大陆。搞档生意都得噶，你可以帮人哋搞过嚟做呢、這个 working holiday， 可以帮佢搞晒啲签证啊，或者啲买啲咩证明，你咩乜乜，你帮佢搞晒佢过嚟啦。咁你每个收佣你都发达啦，每年有五千个吓。 之前系咪其实我之前睇过少资料都系讲农场系最易请 working holiday 嘅话系咪？ 系啊，因为但系农场都系季节性嘅，但系。如果你真係做農場嗰啲呢就無可厚非嘅，因為你農場根本呢度嘅啲農場比較偏遠啲啦，同埋你本地人唔會以乜嘢做嘅，咁如果 厭惡式工作啦， 即係佢一來辛苦，二來係農場梗係偏唔喺城市㗎嘛，咁你呢度啲人呢好少會做，咁其實係需要一啲咁嘅人，咁你如果有呢啲 working holiday， 佢又你做呢啲而做幾個月三幾個月，因為佢係季节性嘅啫，播种收割咁啊，可能就冇工噶啦。咁跟住你可以去周围游历，咁其实系好理想嘅。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呢种 visa 其实你系唔可以限制啲人去做农场，佢冇限制噶嘛，你做咩工都得噶嘛。咁你可以谂下啦，有啲咩工冇农场咁辛苦，有得多钱咧，佢可以去做嗰啲噶嘛。 听讲系咪有除咗你偏远有农场之外，好似连城市都有农场？我听讲系咪？ 系咯，佢可以做城市嗰啲农场嗰啲工，又唔辛苦。 城市嗰农场系咪啲 Facebook 玩 Farmville 嗰啲啊？即系每日喺度笃笃笃笃咁啊，俾人偷萝卜啦，俾人偷鸡啦，你话死唔死啊？真系。城市嘅农咩啊？城市嘅农场。唔系，其实可能大家听众未必唔系咁清楚澳洲嘅地理啦。其实澳洲就农场系咪一般都喺内陆地区咁样，或者即系比较远离城市，比较入翻去内陆咁样啦。但系澳洲嘅人口多数都系分布喺海岸线上边噶啦，即系例如昆士兰、布里斯本啊，同埋 Cairns 啊嗰啲都系海岸城市啦。我哋新南威尔士省雪梨都系海岸城市啦，墨尔本都系海岸城市啦，咁 Adelaide 啊，即系 Adelaide 大家应该有睇冲上云霄咁，即系训练飞机嗰度又系海岸城市啦，系啦，珀斯都系海岸城市咁。究竟城市有咩农场咧？讲得咁兴奋吓， 我谂你都明白我所讲个城市嘅农场系乜嘅啦。咁呢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呢个签证即系呢个俾即系继续去冇咁嘅管制嘅话咧，其实你。啲人系会宁愿留喺城市嘅，即系留喺呢个城市，而个农场工系真系好，亦都唔系即系你想需要嘅劳动力去唔到嗰度嘅。 系啊， 或者 因为 听众都唔系好了解，因为喺我哋澳洲呢度啦。咁如果你系做城市农场嗰啲即系嗰啲特别嗰啲开心农场服务咧，即系其实有啲系合法嘅，即系因为好难理解嘅。你喺中国或者你其他地方啊，即系东莞可能。大家就觉得系嗰只咁，但系呢度就唔系嘅，即系人哋有啲系好有规格嘅，要验身啊。 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呢个系以前 要排噶嘛？咁你如果你啲人 验身噶嗰啲， 系啊，呢度嗰啲系合法噶嘛？咁有啲系咁样噶嘛？要攞证牌噶，咁都唔系容易噶嘛？咁变咗其实都会影响人哋嗰方面嗰啲生计啦，系咪先？因为如果你嗰啲嚟到系做嗰啲，你都知嗰啲微信服务咁样， 本身一条龙。系啊，系啊，唔系啊，即系我谂其实点样可以知道城市农场同 working holiday 咧？即系其实城市农场除咗 working holiday， 另外一个 source of 啲即系叫系咪农作物定农夫啦？我唔理啊，就系、是、另外一个就系、是、譬如过嚟读一下啲短期嘅英文嘅 course 啊，嗰啲都系咯，但系。冇啊！你 working holiday， 你除咗系即系香港人之外，咁仲有其他唔同嘅国家嘅人，系咪头先即系睇翻资料，系咪仲有阿根廷诸如此类啊 ？Catherine 系仲有咩国家？ 系啦，咁仲有啲咩国家咧？呢、這个四 462呢个462 visa 有阿根廷啦，有呢、這个Bangladesh 嘅孟加拉啦，Chile 智利啦，Indonesia 就印尼啦，Malaysia 马来西亚啦，Portugal 波兰。Portugal 就是葡萄牙啦 ，Spring 啦，西班牙，Thailand 就是泰国啦，咁 Turkey 啊，嗰边嘅啦， USA 啦，同埋呢个啊，系咪乌拉？嗰个最尾嗰个系咪乌拉？应该乌拉圭。 乌拉圭 应该乌拉圭啦，哇！即系各色佳丽都系有嘅，系提到呢个 咁多世界杯嚟 嘅。大家都知 Thailand 最出名系咩噶啦？咁除咗咁， 维冲 系咯， 冇啊！但系即系462 Kevin 462系咪唔可以续嘅？即系只系一年一次机会嘅啫，系咪啊？ 就睇唔到佢话可以续期嘅，就同417嗰个就有啲分别嘅。417嗰个就可以续嘅。417 嗰个就系、是、系啊，即系佢俾到机会你续。咁462几咁，如果你话462其实引申一个问题啦，咁好多人可能就会上嚟呢度，并唔系体验澳洲嘅生活，向往呢度嘅文化，嚟享受呢度嘅即系贵。嘅氣候啊，風景啊，我哋好中意講個 lifestyle 呢個字啦，而係會去咗城市呢度做農場，咁其實對社會嚟講都產生好多問題㗎喎，係咪 ，Catherine？ 係啦，咁因為如果你做一啲非法農場啦，即係城市地下農場啦，咁你同人哋正常嗰啲唔同㗎嘛，即係可能會帶嚟好多暗病啊嗰啲咁嘅嘢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呢，就更加擔心嘅呢就係話即係嗰啲人嚟咗之後唔走咁點算呢？因為呢度啲人嚟政府即係你唔好諗到好嚴緊啊，捉嗰啲非法勞工啊好嚴緊，其實匿埋呢度呢都好多啲黑工啊，有啲區其實都出名有黑工喺嗰啲地方住啊，咁變咗會引嚟個社會好多問題囉。咁或者阿Jeff有冇講下加拿大嗰邊係 喂 ，Kevin 讲埋呢样先。 但系， 其实政府咧系点样捉非法移民嘅？即系唔捉系啊，仲有 咧？佢唔系唔捉，但系即系好多时佢，你谂下，你每个国家都放几千人，佢根本捉唔晒噶嘛。你警察警力都有限啦，同埋你个地方咁大，分得咁散，你通常都系好多时都话佢譬如有人举报嘅。咁个你都知好多啲就系话黑工想个老细想唔出粮嘅，咁咪举报佢咯。咁系咯，咁会有好多啲问题咯，变咗其实对个社会都唔系咁好嘅治安啊，各方面。 冇啦，即系贪仲唔够杂咩？即系仲引申多啲，即系非法农场咁入嚟，唉，唔好搞嘅真系。Kevin 系咪想我讲下加拿大？ 系啦系啦，不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你对于嗰边？ 嗱，加拿大我同大家讲下个 working holiday 系点样噶啦。咁加拿大每年个 working holiday 咧个工作假期咧就系每年年头就二三月开始申请嘅。咁就名额我就唔好记得几多个啦。不过大家其实都可以上翻香港同埋台湾嘅加拿大驻港驻台总领事馆睇嘅，因为佢哋好多时有咩新嘅移民资讯都会摆上上边噶啦。咁就而家佢就我而家其实就睇緊佢哋就下一次开加拿大嘅 working holiday 就二月中2015年啦，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其实就即係不妨望望啦。咁就有几样 criteria 睇下可唔可以报嘅，係啦，咁就一定要香港居民啦，係持有特区护照或者 BNO 啦，年龄就18至30岁，咁都系想吸引返啲青年人咁样啦，因为其实唔好话年龄歧视，但其实你30降就去到呢啲地方就都颇危险啦，都比较难搵。咁就要有钱，要即系、就是、你一定要有即基本嘅生活费啦，就加币2500蚊啦，同埋就要有系啦，另外一样嘢同澳洲唔同嘅就系、是、一定要有 health insurance， 咁就有。建呢、這个就叫做医疗保险，就系、是、你喺加拿大住嗰阵，咁其实好多时一般嚟讲啲人都系买嗰啲一年制嗰啲旅游保险，咁都 OK 㗎啦，係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一定要有回程机票或者旧嘅 financial resources 去买一张回程嘅机票。Catherine， 澳洲可唔可以带家眷嚟㗎？可唔可以带埋 dependent 去嚟 working holiday？ 唔得㗎嗬。 唔得㗎，澳洲唔得㗎。 OK。呢度都唔得，系啦，咁就 系啦， 系啦，呢度就系啦，但系即系澳洲同加拿大嗰、那个有少少唔同，就系、是、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系要考 IELTS 噶咯，澳洲唔使噶嘛 ，Catherine 系咪啊？ 系啊，澳洲嗰阵时我记得好多年前，都好多年前啦，嗰阵时系冇要求要考英文嘅，但系就要你证明有，即系要印个 statement， 好似系印个 statement， 你证明你个户口要有钱咯。 哦，呢樣嘢其實周圍你辦任何簽證都要，但係就 即係講翻。 但係問題係，我覺得嚟呢啲國家咧，譬如你 Turkey 啊、中國嗰啲啦，大家都知噶啦。咁譬如佢嚟咗一年 working holiday 啦，咁第二年嚟得噶嘛？咁佢可以買嗰、那個，佢可以買嗰個 passport， 咁我唔知啊。 係啊，咁你其實講緊就係你買你用第二個身份再入個境啫嘛，咁。嗰度嗰邊你即係咁，大家知道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分分鐘就係樣係一樣，但係 passport 改過個名，或者即係宣過誓做嗰啲嘢，咁第二個身份再入嚟㗎啦。咁你加拿大、澳洲呢啲英聯邦國家、西方先進國家都係用你個名 date of birth， 即係出生日期同埋呢啲咁嘅個人資料嚟 save 低嘅啫嘛，係啊，咁都有呢個風險。同埋講翻少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啦，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好多零都係做譬如剪头发啊，餐厅企台啊，咁就算之前所讲嘅地下农场都真系星马泰日韩应有尽有噶啦，系咯。咁 Kevin 仲有咩补充啊？系咯。 咁其实嗰啲佢哋有冇对你哋工资上面有冇啲压力啊，或者影响？即系实际上有冇对你哋，你有冇发现到有咩？有冇即系啲人工会压低咗啊？或者系有冇啲负面啊，或者正面嘅影响即系产生咗咧？对，即系佢哋嚟咗之后。 正面影响就。我话去日本餐厅食嘢，啲日本妹好靓咯，望多两眼咯。负面影响就害死学生咯，学生好多时。其实澳洲都一样嘅，澳洲好多大学生都系借政府贷款嚟读书噶嘛。咁有阵时佢哋都系想即系喺读大学嗰阵咁搵下生活费，咁啲即系 coffee shop 工啊，好多工都系俾啲 working holiday 嗰啲攞咗咁样。咁佢哋同埋另外一样就系 service standard 咯 ，working holiday 嘅人有住唔同嘅即系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嘢嚟。咁佢嚟到呢度。serve 嘅喺加拿大就 serve 加拿大人，嚟到澳洲 serve 澳洲人。咁有阵时你未必了解到乜嘢，我哋嘅即系文化，我哋习惯咁样，所以有阵时，譬如你话个服务质素啊，嗰啲会差少少咯。人工就一定咁低噶啦，系啦，因为由于即系呢个台底经济嘅出现啦，咁就即系隔啲雇主又唔想俾税，又唔想俾强积金，即系公积金啦，所以就人工就一定系咁低过最低工资咯，系咯，冇。冇乜好处㗎，即係冇乜好处㗎，好处咪啲女睇女好睇啲 喂，好啦，咁而家我哋呢次差唔多夠時間啦，咁我哋下一次返嚟呢，我哋繼續深入去探讨下點解呢個批准咗中國呢、這個working holiday 呢，對我哋覺得對我哋有啲可能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咁就我哋休息一陣再返嚟。OK。 好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港珠澳第二节。咁头先讲到 working holiday 对个社会有咩影响啦，咁猫姐有咩嘢想讲啊？ 即系我或者讲翻我见到有啲咩情形啦，都见翻都有唔少见过唔少 working holiday 嘅，有唔同国家嘅人嚟啦。咁都睇翻啦，譬如你话美国啊、英国啊，咁有好多都系比较即系正常，因为都系讲英文，即系嚟玩啊，咪鬼仔嗰啲咧。 系啊， 德国啊嗰啲咧，好多嚟玩啊咁样嘅。但系睇翻啦，譬如有啲人咧，譬如日本啊、即系而家未有中国啦，但系暂时有台湾啊、日本啊，同埋韩国嗰啲啦、南韩嗰啲人嚟啦。咁我就睇到台湾嗰啲咧都系比较好啲嘅，好多都系嚟玩啊咁样嘅。咁就有唔少咧，其实日本啊或者系韩国本身个国家可能个英语嗰个水平就唔系咁高啦。咁嚟到其实根本都唔识讲英语嘅，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申请到 working holiday 入嚟嘅。咁入到嚟之后啦，都见过曾经有唔少啲韩国人咧，见到佢哋咧，我唔系话想贬低佢，当然有啲韩国人就系真心嚟 working holiday 啦。但系有唔少亦都系咧，即系嚟做一啲非法行为啊，譬如佢会即系唔知。点样喺 internet 偷人钱啊？偷卡啊？啲咁嘅，即系都会见到啲咁嘅情况，因为佢本身英语唔好，其实对于佢搵工嚟讲啦，都唔系咁容易啦。咁仲有就想讲下啦，即系一般嘅情况啦。虽然而家未开俾中国人啦 working holiday 啦，但系你睇翻佢哋做生意嘅模式啊，你都可以想象到，即系佢哋嗰个文化。就是用一个斗平的心态去抢生意啊抢工啊咁咯。咁其实真係会对嗰个工资啊就会构成压力㗎。好简单啦，咁或者我即係见过啦，譬如唐街啊嗰啲大家都可能知道啦，见到有时买嘢啊，你开咗一家铺头佢哋就会斗平㗎嘛。啊，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咁嘅情况啦？譬如开最简单就系开餐馆啦，开餐馆咁，譬如而家呢间嘢卖紧7蚊，有两个餸一个汤咁，咁佢嗰间咧可能就卖6.5啦，咁同你斗过噶嘛吓？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啲咁嘅情况？之后咪大家咪分享一下，或者工方面啊，可能 Cam 以前 友做个咖啡啊嗰啲，可以都可以讲下工啊、公司方面啊，佢哋嗰啲点样斗平啊，嗰啲咁嘅情况。 即系我感觉上咧，即系如果你本地人咧，就比较少啲嘅，因为我哋譬如本地人咧，就知道呢度其实我有最低工资噶嘛。咁样如果你都有人会就比例上话唔多，咁其实系犯法嘅。即系如果你唔俾最低工资。咁同埋咧，有好多手尾要，有好多手尾嘅。譬如佢，如果你正式俾請一個人咧，你要俾一個公積金啦，你又要買人勞工保險啦。咁其實加加埋埋咧，呢個勞工嘅成本喺澳洲係好高嘅。咁嗰啲點樣生存咧？其實我咁講，其實澳洲而家存在好多係非法，即係唔係非法勞工，應該話咧係 under 嗰個市場嗰個價嘅。咁如果用翻個正常嘅人工嚟講咧，澳洲好多行業、好多鋪頭啊、好多餐廳係根本做唔住，因為其實呢度嗰個營運成本係比較高嘅。咁我而家覺得，如果佢喺現時呢個係開放，即係譬如呢個佢呢個係如果你外勞嘅話咧，輸入外勞嘅話咧，咁其實政府好大阻力嘅。因为呢度嘅工会嘅势力都比较大，如果开放某一个行业嘅话咧，咁你其实又会有好多喺社会上会有好多回响，嗰啲反对党一定会出嚟洗你噶嘛。咁我觉得而家佢点解澳洲呢个 working holiday 呢个好咁一开始好盛行咧？咁我其实我觉得佢嘅某程度嘅变相咧，都系一个输入外劳嘅手段嚟啊。咁因为如果你系而家好多国家。個生活個即係嗰個社會個生活指數係低過澳洲好多，澳洲係數一數二嘅，即係個人工啊，無論呢個社會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工方面啊，嗰、那個成本生活水平係比較高嘅。咁你如果第三世界國家嚟到咧，就真係做一年就可以翻鄉下買田買地嘅。咁你相對於譬如你香港嗰啲發達啲嘅國家咧，咁你可能覺得差距唔係大，但如果你話去啲第三世界國家，即係去啲比較落後少少嘅，即係人工平啲嘅國家，咁嘅時候嗰啲人過到嚟咧，佢真係唔會係 working holiday 啊，淨係 working 嘅啫。 咁咪即係其實都失去咗 working holiday 本身嘅意義啦，即係即係生活。咁你而家同當年即係中國人去美國起鐵路掘金，你真係華工血淚史嘅啫，而家。 搞咪係咯，咁樣搞會係咁嘅，因為好多如果尤其是你開放中國呢個地區嗰啲人俾過嚟嘅話咧，你而家都好清楚，好多中國人過嚟呢度咧，佢係過嚟話讀書啊。咁你讀書都本身你讀嚟讀書，咁你嗰啲係有錢啊嘛。就算即係嗰啲本身係有錢嘅，真係過嚟讀書或者想喺度留低或者剩咧，佢都係有錢人啊嘛。咁如果你 係真係有唔少留學生都買屋啊，會嚟消費啊，買靚車啊咁樣。 嗰啲 係。 fans 宝马咁去名店 Pitt Street 咁啊，买咗个包包嗰啲咯。 唔系嗰啲富二代过嚟就嗰啲就唔会影响呢度个劳工市场，嗰啲唔会同你做十蚊八蚊一钟啊嘛，啊振兴经济， 成千人服侍佢哋。 唔系，所以而家佢照顾中国大陆咯。你有钱就过嚟读书啦，冇钱你就过嚟搵健康嚟地。 冇钱过嚟做农场，有钱过嚟读书，帮衬埋啲农场。 系咪听讲嗰个黑市价都农场呢、這个城市农场都好似个黑市价系咪都话三四百蚊系咪？好似听讲过系咁样噶。 农场讲紧咪一个钟三五零咯，跟住之后三五零至四百不等啦，即系你话黑市价。 点样分账？澳纸定澳纸啊？ 梗系澳纸啦。 你唔使担心喎，喂，迟啲呢个会跌价噶，会一定。都開放咗呢個五千個中國名額之後咧，這個因為呢個勞動力這個增加勞動力嘅供應咧，這個價錢會跌嘅，所以 咁本地城市農場工會 啊， 本地城市農場工會唔會出嚟嘈啊？咁 都好有機會，因為其實城市即係你話真正嘅農場係抽得平嘅，大概就。讲紧一百蚊半个钟，两嚿水一个钟嗰啲咁样啦，系啊，咁农场工会一定出声噶啦，因为农场工会即系真正嘅农场系会使好多钱去俾佢哋每季验身，咁就即系做装修啊，做即系 服装 嗰啲消防设备，听讲都要贵多啲钱噶，同埋保险费咧，好多保险公司唔做嘅，其实佢哋嗰啲真嘅农场要买保险。 大佬咁 high risk， 即系 liability 都计死你啦，系咪先？ 系啊，佢哋啲保费好贵噶，听讲系起码 double 噶。 但系佢系咩保险啊？即系 liability 间屋 business insurance 咯 ，business 你喺澳洲做生意，你要买嗰、那个商业保险噶嘛，第三者责任啊，仲有嗰啲咩，譬如打爆玻璃啊嗰啲咁 样，有人扑亲， 嗰啲第三责任咯，系啊。系啊，同埋咩火火烧啊，你嗰啲咁嘅嘢啊，因为佢要装修咁多钱噶嘛。 火烧啦，冰烧火烧啊，佢哋系咪都 水咩、就是、水灾火烧啊？你点知道？譬如厕所爆水啊，咁样搞搞下，可能整到水浸啊，咁浸烂晒嗰啲装修啊，浸烂晒啲床啊，咁嗰啲有得买噶嘛？ 唔系啊，嗰啲梗系好贵啊，唔系啦，即系引入咁多呢啲咁嘅农场。私人农场、城市农场就真系会即系因为呢啲城即系点解一个好大社会问题，一来就系、是、真正嘅农场就会受害啦，咁多农产品真系倾销入嚟，咁大佬即系点知你有咩疯狗症啊、禽流感咁样啦？第二就系对于一啲即系譬如因为私人农场好多时都系啲私人住宅，例如啲condo 啊、apartment 啊，即系住宅大厦入边啦，或者系啲劏房入边啦。喂，我买我份咁嘅家居保险，我冇谂过你会做农场嘅，即系亦都系阿猫姐之前所讲第三者责任嘅问题。佢喺度扑亲，佢喺度中风，佢喺度马上风，边个赔啊？阿叉赔，即系咪先？即系，唉，总之 系咪对个屋主都有影响嘅？如果你间屋做过呢啲嘢咧，其实都有问题噶。 人契啊，一系一睇啊，一查就即系唔清楚澳洲点啊。我都系熟加拿大嗰边，加拿大即系譬如你系。间屋种过大麻或者曾经做过农场嘅话，咁基本上层契又钉过，咁你以后想卖想甩就祝你好运啦，系啦。 就算除开你唔讲呢、這个即系过到嚟做啲乜嘢嗰啲样嘢咧，最大嘅问题就系话根本上系会真系会拉低咗，即系如果你系一啲偏远地方咧，咁其实影响不大嘅，但系。好多时候呢集中喺雪梨嘅位墨尔本啲大城市里面嘅话呢，而嗰啲人就肯去接受一个低过呢个本地合法嘅工资嘅话呢，呢个系对个社会系有问题㗎嘛，影响㗎嘛，即系对啲本地嗰啲学生，真正学生去兼职嘅，佢而家去到即系时十蚊八蚊都会肯同你做㗎嘛。 唔系即系其实 我听过有网吧而Sydney 咧，网吧咧系六蚊个钟啊，知唔知 道？做咩啊？六蚊个钟？ 网吧即系网吧收钱嗰啲啊？ 哦，六蚊嗰啲。 网吧收钱，大把嗰啲留学生排队咧，因为有得打机啊嘛。 有冇特别服务嘅嗰啲网吧？ 有啲有噶。 即系你呢头打机有人帮你，之后隔篱有人帮你打机咁啊？ 嗰啲叫咩指导员啊，打机指导员啊嘛。 快感网吧或者香港先， 迟啲会唔会将成个大陆嗰套嘢本身可以搬过嚟，即系文化交流啊，即系成个东莞搬咗过嚟得喎， 性文化， 几好啊！打造南半球性文化之都几好啊！多谢 Working Holiday， 多谢杂生啊，真系。 喂，系喎，东莞咪扫得好紧要嘅，咁你可以过嚟搵食咯，好多姐仔。 系啊， 其实 喂，呢度会唔会多咗烦恼啊？咁。 唔系东莞扫咗咧，好多咧去咗新加坡做嘅，因为即系嗰边啲朋友讲翻啦，就系即系而家新加坡牙龙嗰啲好鬼旺场咯，因为新加坡其实好似雪梨咁嘅系合法嘅，同埋佢哋啲 visa 就一签两年，但系以后唔可以再翻嚟咯，不同埋有啲就系签半年用歌星证用艺人身份入， 唔系个问题就话你新加坡签个 visa 就真系知道做过嚟做嗰啲嘢噶嘛。 系过嚟做农场， 系啊，呢个冇问题啊，我觉得，譬如如果你话澳洲签个 visa 俾佢输入呢啲啊，呢啲都冇问题，你名正言顺啊嘛，最大嘅问题就系你挂羊头卖狗肉啊嘛，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啊嘛， 佢挂羊头卖鸡，卖鸡肉，真系， 你个 visa 就讲visa 就话系 working holiday 喎，但系 working holiday 你要过嚟做嗰啲，佢原则系应该系对。本来是好的，去那些这些行业没人做，或者那些尤其是对农场，因为澳洲农业其实是即是好即是比较主要的产业来的嘛。但是偏偏呢，因为澳洲 澳洲地大人稀啊嘛，咁你地偏遠嘅農場冇人去嘅，咁如果冇一啲勞動力又係唔掂嘅，咁佢可以。 喺度咪即係而家講緊咧，另外一樣嘢即係其實你講話人工嘅問題就係、是，而家就算澳洲一份普通嘅人工，即係其實你喺大城市例如墨爾本啊、雪梨，你已經好難追貼樓噶啦。你仲整一扎人入嚟，再揿低人工，又抢走晒机会，咁即系本地人点样维生啊？即系买楼已经好遥远啦，点样维生啊？百物腾贵，乜都加，有冇搞错啊？真系咪先？ 唔系最大嘅问题嘅话，你譬如讲你嗰啲比较高级啲嘅行业都已经唔揾，即系嗰啲好难揾到嘢做。咁你好多人咧，即系譬如呢啲即系少啲人工或者一啲比较就话即系譬如侍应啊嗰啲咩收银啊嗰啲咁嘅工。咁搵佢做嗰啲啦，咁做嗰啲你个 minimum wage 都有$17噶嘛。咁但如果你有啲咁嘅人入到嚟，即系咁多啲人，佢系做佢系主要搵呢啲工同你去竞争，你想即系你想退而求其次搵啲低级啲嘅工，你都冇机会 咯。系因为其实即系讲翻少少 experience 喺呢度啦， 即系其实个政府逼人哋攞福利。 系啊，唔系同埋，即系呢度你话即系写，即系真系一份工，你好多时第一样嘢就问你，你系唔系攞 work permit 过嚟？即系正常嘅工，基本上第一样嘢已经 screen 咗你啊。咁你有啲就即系可能有啲真系好上进嘅 working holiday 嘅人，想真系嚟搵份写字楼工，睇下有冇机会留低。不过都难噶啦，而家好多时因为 好渺茫啊，好渺茫啊。因为 working holiday 你系唔系一个咩嚟噶嘛？即系你唔可以留喺 唔系一个合法即系。你系可以喺度短期居留，但系唔 系 一个，即系公司一般嚟讲，你公司都点会无啦用咁多资源嚟 train up 你，而知道你一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即系都系睇翻你个证噶啦，几时满会走，根本一间大公司就唔会做出呢啲咁嘅决定，系啦， 好少，即系如果过嚟搵一份嗰啲，譬如你又会嚟搵到写字楼，系我谂系绝无仅有嘅，一个通常系 唔 会有，咁你可能你即系你好好彩咯，或者 唔系嗰啲，或者你识人咯，我见过系有嘅，识人咯，你识人介绍有嘅，系啦，或者你本身喺嗰间公司做开嘅，咁转过嚟就咁有嘅，系啦。 但系嗰啲绝对就唔系 working holiday 咁落地，系啦。 有啲人系咁，即系譬如我喺某某公大公司做嘅，咁就同老细单声话我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咁咪转过嚟，譬如澳洲个 branch 做半年，跟住咪玩咯。 唔系，冇有啲 friend 你知英國都有 working holiday 噶嘛？有啲 friend 就係做開啲跨國嗰啲，咪去英國話想去英國做。 佢會俾你停一年假，好好噶嗰啲公司，即係譬如英國咁，佢會俾你有啲個大公司啦，某某大公司啦，或者美國都有嘅，俾你停一年嘅，可以嘅。嗰啲叫做咩 enrichment 定唔知咩嘅，係啦，俾你停一年。 嗰啲咁樣咯，但係就係即係利身，就係我 friend 唔係我朋友唔係攞港珠護照，攞加拿大護照，所以就我諗搞呢啲比較易搞啲咯，係啦。但你话强国护照去到岛又玩农场咩？真系，唉！但系呢个叫做 working holiday， 其实但系就除咗大陆，其实你话其实其他国家啲人会嚟做咩咧？即系唔好讲大陆啦，系啦，知唔知啊，猫姐？ 哇，真系好难讲，但系我睇到泰国，我估计都会有好多你都唔明噶啦。泰国咁除咗正常嘅女人，仲有啲咩？有啲系变出嚟噶嘛？啲女人系。 系识按摩啊？ 唔系啊，你未见过？唐街都好多嗰啲嘅。 唐街。 即系你后面睇就好靓嘅，前面睇你就吓死你嗰啲咧。 后面即系贝多芬 啊！人妖啊，我哋讲紧。系喎，呢度可能真系。 我觉得是大量会大量输入人妖 喂。喂，咁人妖嚟？喂，其实人妖咧，咁佢个护照系用男定女入嚟？ 通常系男嘅，所以佢哋泰国嘅护照好得意噶，会写住个性别噶。 但系佢系写已设啊，定系未设嘅性别咧？ 未设之前咯，跟住好多都话咧，个政府唔。切咗之后唔俾佢哋改 mass 咯，如果你要改由 Mr 改去 Miss 或者 mass 咧，系好麻烦嘅手续系。 哇！即系一定，即系个样系索女，但系永远身份都系抬住条病。 系啊，通常嗰啲佢哋都会揾西人客多嘅，如果你亚洲人嘅客就可能会少啲咯。谂我见佢哋嗰啲拖住啲男朋友，多数都系西人，啲特别品味有啲系。 即系呢啲叫特。特特 特別的耕種方法呢啲啊，我哋識條鐵咩？真係，唉，冇啊。不過即係你話其實中國又好啦，其他國家又好啦，都嚟到呢度都有呢個語言障礙，咁揾到啲咩工又真係唔知。咁你話嚟到遊山玩水，佢哋又冇咩興趣，所以其實都頗係一個 fail 嘅嘢啦，係咪啊？都頗係 fail 啊！ 唔係，我諗，我覺得譬如有啲歐洲或者嗰啲其他美國、美加嗰啲嚟呢度 working holiday 嗰啲咧，嗰啲可能會比較上會真係 holiday 加 working。但係尤其近年咧，即係因為我識有好多有幾個，即係我識得識得人咧，真係會喺香港過嚟，咁佢就識得啲其他國家，即係喺呢度做 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其實識到其他國家嘅人咧，發覺近呢一年咧 ，working holiday 嗰啲人過嚟咧，已經唔係 working 加 holiday 係 working， 真係個佢真係 其實咁講啦，喺幾年前咪 GFC 之後咧，都見有唔少咧，譬如 Ireland 啊、美國啊，真係佢哋喺自己國家揾唔到工咧，係過嚟揾機會噶，好多 啊！其實正加拿大啦，都係好多即係愛爾蘭同埋。英國嘅人想去加拿大揾機會，因為即係早幾年加拿大經濟仲好，又多即係油工業仲旺，礦業仲旺，我真係好多人想即係出走離開呢啲地方揾機會咯。因為同埋澳洲其實前幾年都旺啦，係咯。 係啊，嗰啲礦業嗰啲咧好犀利噶嘛。 同埋佢哋 請 working holiday 嗰啲嘅喎，嗰啲專門嘅喎。 唔係㗎，嗱，譬如有個揾到就係喺礦場揸 truck。 嗰啲好， 因為嗰啲要通宵咧，唔係人肯做㗎。佢話佢喺英國揸就係$23澳紙一個鐘，嚟到係$40啦嗰陣時，幾年前。 加拿大甚至即係你話偏遠北邊亞省嗰啲，講緊係俾到$70+個鐘去釣嘢咯，即係去個 油塘嗰啲嘛，係啊，嗰啲好貴㗎。 釣嘢咯，咪成$100個鐘咯，因為呢啲即係真係就即係好遠離一個城市，同埋係你真係24小時 對住 一班人， 係啊，同埋 即係對住一班人，你心理壓力都好大。即係嗰陣係即係我自己讀書嗰陣就一扎朋友就係讀書嗰陣就去亞省啊，去BC北部嗰啲油田。礦場嗰啲掘金咯，咁嗰啲都因為嗰啲真係零消費噶嘛，因為你知嗰啲食住係包噶嘛，住喺公司個嗰啲叫 cabin 入面啦，咁你食又包住又包零洗費，咁喺嗰度拗翻一頭半個月，份量又唔使洗，出入又有公司車揸，有咁嘅吉普車揸，幾正啊，係咪先？即係你叫係咯。 讲埋先，系或者讲翻啦，因为咧，其实你讲中国都系好笼统嘅，或者我咁睇咧，因为都见好多，即系日日都见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可能我觉得大城市北京、上海咧，真系会有啲人咧，因为佢哋见过啲西方嗰啲咧，可能有啲人都会真系嚟向往，会有一部分咧系真系想，可能想嚟见识下嘅。咁但系你话比较可能啲城市内部啲啊，或者系比较啲偏远啊，喺中国啊落后啲啊，我谂嗰啲可能系真系出去搵食多过系真系出去见识咯， 系咪例如四川啊、吉林啊、即系黑龙江啊嗰啲比较多？ 可能再远啲咩新疆嗰啲，可能咧走啦嘛。 咁重口味，疆独啊！ 讲西嗰啲好远嗰啲咧， 讲 嗰啲冇乜工做噶嘛，嗰啲地方系啊。 唔系，总之其实咧，因为其实呢，首先呢个澳洲呢个 working holiday 咧，嗰个即系对呢个 requirement 啊，成日呢个要求咧，其实就好，我觉得好唔係好高嘅啫，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話喺你有啲細細心思，有啲咩特別要求咧，我諗你大陸嘅啲人都十八得到嘅，你想要乜佢都可以俾到乜你。 唔係我睇佢咁樣functional English， 可能意思即係你有人幫你填到份表，佢就俾你過㗎啦。即係你唔使真係考個試，即係 interview 嗰啲。 或者佢睇你嘅證明你係有即係學校或者有成有讀下英文啲咩？我呢啲好容易搞，因為佢根本冇辦法去 verify 你噶嘛？ 唔係佢咁多人，佢都唔得閒揾咁多人手同你查啦。你個 visa 得一年，佢都唔會嘥啲資源啦。 所以其實咧，即係其實講到呢度咧，就係你哋覺得即係澳洲搞呢啲咁嘅working holiday 咁樣，其實咧你哋要睇。仲有即係其實最主要咧，其實啲 working holiday 有唔係話最近先有啦，有咗好多年噶。但係因為我最近呢個新聞就話，好似係5月實施啊嘛，可以俾中國 有5000個名額啊嘛，一年係嘛過嚟啊嘛。咁其實咧，你哋會諗到啲咩嘢？ 我覺得係一個廉價勞工 visa 咯，同埋係啊，佢話5000個每年俾5000個人入咗嚟，即係我好有 question 就係會有幾多個人會翻中國咯？個個都想走噶啦，嚟而家你有錢嘅又要走，冇錢嘅又要出嚟，係咪先？ 即係唔知啊，即係有機會引發難民潮都唔頂噶，嚟到呢度咁，即係作個原因話自己係法輪功俾大陸迫害，咁又因為人道理由你唔可以踢我走咁樣。 佢有好多方法嘅咧，譬如佢嚟到呢度，求揾個鬼佬嚇，跟住真係或者跟住就去啊結咗婚咁即係嗰啲咁嘅嘢，即係如果你。即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噶嘛，佢如果想留低，佢過到嚟呢度 就真係好難搞。或者就喺度，佢喺度消失，你揾佢唔到。 係啊，佢揾唔到㗎。係啊，同埋你唔會嘥咁多資源，係為咗揾一兩個人係嘛？即係 揾唔會揾㗎啦。 同埋佢咁散，你都揾唔到啦，係啊。佢點？你點知啊？ 唔係，因為冇啊。你一開咗就每個月5000咁。 唔係 每年 5000。啊，你 sorry， 每一年5000。你咪睇下一年之後你揾到幾多個咯，咁樣諗咯，咪由佢開咯，開咗之後會點啫嘛，由佢開，哦， 咁如果佢我就覺得你即係點啊？即係如果你呢度依經濟已經開始而家下滑噶啦嘛，其實呢度唔係睇得咁好嘅，即係外邊可能你睇啊澳洲啲經濟比其他國家都仲好，即係外強中乾嘅大佬，而家啲放假又跌，根本又失業率又飆升嚇。啊要搞埋啲咁嘅嘢，佢又仲最惨就同一时间佢又会 cut 啲福利喎，大佬。 cut 福利， 而家失业救济金，唔系失业，唔系你攞失业嗰啲要求又严格咗啊嘛。 好，系啦，同埋医疗嗰啲系 cut 啦，同埋就最主要就系成个亚太区就经济唔好，同埋澳洲呢几年真系靠大陆靠得太劲啦，系啊，咁你。一即係大陸一冧或者 APEC 一有啲咩風吹草動，亞洲真係首當其衝。 係好明顯啦，而家啲油價又冧嘅時候，澳洲個你睇個澳元跌咗咁多，就知呢度嘅經濟係點樣啦。 即係澳元對於美金啊，11月到而家就跌咗9% 啦，已經真係。 但你雖然咁講，但你始終個人工同中國個人仔嘅人工嚟比係高嘅喎。 呢、這個咪問題即症結所在咯。你如果呢度， 就算你減佢一半，你而家最低工資嗰啲15到17元，你減佢一半俾700元佢，你相對嚟講你都係高噶。 因為唔係我就話你嗱呢度嗰個最低工資唔會係會只係會加，唔會減噶嘛，唔會褪翻落去10元個鐘啊嘛。你想就話如果呢度係冇最低工資個1元個鐘，你有冇啲人會唔會撲過嚟做？梗係唔會啦。 喂，一蚊個鐘，我諗真係火燒政府。 唔係呀，除非咁樣，如果你話平俾佢做，送個 PR 俾佢嘅，咁佢可能就會免費都同你死啦，有飯食就得啦。 九重啊，大佬， 真係唔會啊！而家你分到你俾人工，佢包佢食宿，佢走過嚟啊？ 咩？你送 PR 俾佢？ 唔使， 你有啲人最緊係俾錢攞 PR 啦，係咪先？ 唔係有好多人，你過到嚟就有辦法㗎啦，有辦法留低㗎啦，係中國人好勁㗎，唉。你睇下全世界喺度，全世界 咁咩谂唔到啊？肯定留晒喺度啊！ 所以你澳洲政府唔知系我乜定单纯啦 吓，捉虫 咁第日会唔会搞下澳洲啲人唔讲英文啊？全部啲铺 系 晒写中， 而家已经系啦，周街咩残体字咩 Vodafone 而家残体广告啊，话咩？你可以打出一个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的通话，即系 George Street Vodafone 摆咗喺门口，你自己去睇啦。我真系呆咗啊！真系见到。 喂，咁佢第日请人咪可以摆中文喺门口，唔使摆英文咯。 快啲叫啲左交咧，话做乜冇英文啊？快啲告 Q 呢班人啊！真系快啲。 系咯。 唔系，总之搞下咧，你各位。本来谂住移民咗澳洲啦，喺度澳即系啲澳洲嘅文化、澳洲嘅生活啦，搞搞原来发觉原来你哋唔系移民咗澳洲，你系移民咗大陆啊！ 哇， 过咗10年8年之后， 澳洲变咗大陆嘅殖民地好似。 几好啊，海外省，车牌呢、這个唔好 特区啊， 就 咩澳洲特区嘅， 真系惨啊！ 快啲整呢个澳洲689。 Tony 都差唔多啦，咪老实讲 ，Tony 都差唔多。 喂 ，Tony 起码俾啲咩？俾啲党友想赌国，689真系材料有味。 唔好讲啲港珠嘢啦，我哋澳珠自己自身难保啊！ 我而家自身难保，俾啲咁嘅生命军抢人工收平啦，我哋。 好，而家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会啦。OK， 多谢晒， 拜拜。